直到爱情像流水。

是习惯，是时间，是白发，也叫你我乍惊乍喜，完全遗忘自己，竟可相许生与死。那日谁来问起？天高风急，双双远飞。爱是微笑，是狂笑，是傻笑，是玩笑，还是为着害怕寂寥？爱是何价？是何故？又何以对这世界雪中送火？谁还祈求什么？可歌可泣的结果，谁能承受后果？翻天覆海不枉最初。 雪中送火，谁还祈求什么？

酒，等它涌上心头。曾经点点滴滴的故事，化作美丽哀愁。山的梦，爱的事，听说要陪我到路的尽头。原来说过的话，流过的泪，难道全都抛在脑后？ 呀，爱的长久，请停泊我心头。为了爱的长久，请停泊我心头。为了爱的长久，请停泊我心头。为了爱的长久，请你多唱几 说明这是美好结局。生命的憧憬从不清晰，为什么要清晰？短暂的温柔已经足够充满我的离愁，短暂的温柔不用提起，曾有这一段情。漂泊的身影从不安定，为什么要伤心？短暂的温柔已经足够充满我的离愁，短暂

time after time. I've done my sentence, but committed no crime. And bad mistakes, I've made a few. 大家好，我是阿杜。 可以累，但我不要后知后觉。可以妥协，但无法放弃坚决。可以了解，但拒绝安抚的都是心扉。可以从头到尾去鼓动做了享受枯萎。 心跳分裂又变成真实的我直觉，我是天蝎，我是蝴蝶，我在每天每天在换不停的世界，来做掉我为明星刻苦翻脸不了的飞。心跳分裂又变成真实的我直觉，我是天蝎，我是蝴蝶，我在每天每天在换不停的世界，来明白温柔也只是我最完整的机会。 我可以累，但我不要后知后

人说相思苦，离人心上苦缠绵。我说相思难，山高路远难相见。一点愁，感慨万千。红豆映无言，映无言。红烛为谁燃？今天你不在身边。头拭腮边泪，红红惜字我无缘。一杯酒，思绪万千。忘不回旧时缘，旧时缘。我最怕你寂寞，最怕你孤单。今夜梦中应有你痴情一面。我最怕你寂寞，最怕你孤单。今夜梦中应有你相思。忘记他曾给过你的伤害。

想赶着希望，那些城市上空飘着一颗颗不安的心，它一定也曾在这跳过欢快的舞蹈。清风吹来让我感到一阵疲醉，那婆娑的身影太阳般光鲜，那些男孩一次次的叫着寂寞妈妈爱，是否能抚平他们内心的伤痕。孤独的人啊，我带上你走 Boy Solation Bye One night stand then, Dancing no way Don't be afraid And Boy Solation Bye One night stand then, Dancing no way Don't be afraid这样的爱情早已精疲力尽，你脸上尽管挂着深深的泪痕，我的心我的爱还是跟着梦想远走，去寻找烈日的生命，他会带上我走 Boy Solation Bye One night stand Then Dancing no way Don't be afraid And Boy Solation Bye One night stand Dancing no way Don't be afraid 身边， 让你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我最爱你爱你。 好音乐99， 只要你在我身旁。 惜去泪容，朦胧旧梦中温馨昨天梦，当天景象仍如同影画般飘送，仍记起想牵的心，旧爱如梦。春过后，一切尽已都改变。

半杜达尔，强壮的青年哈萨克，一万杜达尔，今天晚上请你过河来我家，喂饱你的马儿，带着你的冬不冷，等那月儿升上来，我记你的琴弦，哎呀，我们相依歌唱在树下。 召唤，哪怕只有痛苦作伴。 这是的皮肤有温度，深沉的呼吸。